第118集，我哪里紧张了？警察把包裹取走后，中队又开了一次会，说明了包裹的事，并成立了临时的轮班督察小组，对进入中队的所有物资、人员、车辆进行检查。此外，曲阳波还打算去总队的训练基地要一条消防犬。开完会，任毅感到十分疲惫，一个会倒消耗不了什么精力，紫燕此刻逍遥在外的事实才是真正令他心累的。仅是一个包裹，已经弄得中队人心惶惶。回到办公室，任毅半躺在沙发里沉思了许久，如今对他来说可算是外患内忧了。他们被一个纵火癖犯罪组织盯上了，整个中队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，他和龚应贤的矛盾又被记了个死结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解开。唯一能略微安慰他的是他爸至少是安全的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想到他爸，他又想到了龚家纵火案，当时他爸是第五中队的队长，那么理应是第一个进入火场的人，这是他们消防指挥的原则，自己不敢去的地方也不能让战士去，所以当时破拆龚家大门的就算不是他爸，他爸也一定在场。 门锁没有被破坏是一个很关键的证据，只是爸他显然已经不记得了，不然这么重要的细节不可能不提。唉，普通人被尘封的记忆还可能被唤醒，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记忆应该是病理性缺失，就算去做催眠估计也没法抱什么希望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不行，眼下只要找到他杀的证据就够了。对，只要有他杀的证据，案子就可以重启了。只是现在我们只能凭借职务之便拿到当初的一些资料和证物，但如果案子重启，我们就能接触所有证物，调查当初的涉案人员了。可今年就是最后一年了，一旦过了20年的追诉期，这个案子将再也不能见天日，应贤也一辈子都做不出来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找到证据。 思及此，任毅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走到办公室前，重新将档案箱里的资料铺开在桌上，仔细研究起来。 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，那么在凶手返回客厅放火的时候，需要让助燃剂跟厨房的助燃剂融为一体，因为汽油会在地面产生流淌火以及明显的烧痕，所以如果助燃剂的烧痕有不流畅的地方，一切就无法解释了。但火上浇油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为，很容易引火上身。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会怎么做？ 任毅怎么想都觉得这件事很难办到。他设想，此时厨房已经起火，到处都是流淌火，但汽油再怎么流淌，在没有坡度的情况下，也不可能淌到客厅去。而且如果汽油是从厨房流向客厅的，那么燃烧痕迹也会显示火焰蔓延的方向，因为起火点的位置会留下最严重的烧坑，蔓延方向只会从起火点往外扩散。但厨房煤气的爆炸毁灭了太多证据，使得起火点的痕迹不那么可靠，而客厅有一个更加明显的烧坑，使得客厅比厨房更像是起火点。既然厨房的汽油不可能流向客厅，那么要让助燃剂的痕迹看起来流畅，就必须将汽油从客厅一路浇到厨房。只要两地起火的时间差距不大，在燃烧痕迹上就体现不出明显的时间差，足够蒙混过关。 靠！可是拿着汽油靠近火源不是自杀吗？火上浇油会造成轰然，被大火吞噬连眨个眼睛的功夫都用不上。 任毅皱起眉， 难道我的推测一开始就错了？其实跟什么厨房、客厅都没有关系。凶手其实是用其他方式伪造了现场。还有什么是我们遗漏的？ 仁义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些资料，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。晚饭前，中队接了一个警，有一户人家厨房着火，这是很常见的警情，尤其是在饭点。这类警情仁义已经很少亲自出了，但这一次他坚持要带队。上车前，曲阳波低声对他说， 你是不是有点反应过度了？ 我这段时间总是不在中队，现在又是重要时期，我去了兄弟们能安心些。 兄弟们比你想的稳多了，倒是你不要把你的紧张情绪传染给他们。 我哪里显得紧张了？ 你是没表现在脸上，表现在行动里了。 仁义看了看自己已经穿戴完毕的装备，出这样的警对他来说确实是有点反常的。他一时犹豫还要不要去。 先去吧，回来再说。 他指出了一辆车，路上仁义通过电话指挥报警人尽快疏散全楼的人。消防车开进了小区，单元楼下聚集了一群人，有看热闹的，也有明显是穿着睡衣跑下来的住户们。 哎呀，同志，你们可算到了，快去灭火吧，厨房里有煤气罐呢。 家里没人了吧？ 啊，没有，全楼都疏散了。 拿两个灭火器，跟我上楼。 女主人一把拽住仁义，害怕地说。 哎，上面有煤气罐，你们可一定小心呐。 放心吧，阿姨。 如果是煤气泄漏引起的火灾，早就炸了。既然没炸，那么证明煤气阀门完好。此时它受到高温灼烤，内部压力增高，虽然有爆炸的风险，但还有止损的时间。着火的厨房就在三楼，仁义带着崔义胜和丁晴三五步就冲了上去。屋子里已经充满了烟气，他们走向了厨房。灶台上的火焰已经有一米多高，火焰向上，半个厨房都被熏黑了。火舌正顺着天花板往外冲，火焰向下，煤气罐顶已经着火，阀门胶套被火烤化了，罐内压力升高，罐体在气的作用下微微晃动，阀门正发出呲呲呲的危险声音。 靠，阀门松了。 崔义胜和丁晴打开灭火器开始喷，这种呲呲的声音是阀门松动气体泄漏的前兆，一旦煤气跟空气混合再遇明火一定会爆炸。此时最重要的是尽快远离火源。仁义看了看四周，从案台上拿起一块抹布，打开水龙头浸湿了，直接盖在了煤气罐顶，暂时压制了火苗。然后他将煤气罐扛了起来，往楼下跑去。当他扛着仍在着火的煤气罐冲出来时，围观的人吓得轰散开来。他把煤气罐放在地上，一个战士提着灭火器，几下就把火扑灭了。 大家别怕，没事了。 厨房里的火也很快被扑灭了。崔义胜和丁晴找了根晾衣杆，把厨房天花板给捅开了，确认天花板里没有阴燃后才离开。 谢谢，谢谢消防员同志。 女主人带头鼓起了掌，小区里顿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 哇，消防员哥哥好帅。 两个女学生一边叫一边拿手机录像。站在一旁的男学生酸溜溜地说， 还好吧，他们的衣服都是防火的，我要穿着那种衣服我也敢进去。 切，那你扛得动煤气罐吗？ 这是阻燃符好吗？阻燃和防火是两回事儿。 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仁义怔住了。几个小孩子的无心之言他本来不会放在心上，可那个男孩说的话让他捕捉到了一些被他忽视的东西。他们的消防战斗服并不防火，只是比较难燃，且一旦爆炸或坍塌，穿不穿这衣服下场都差不多。不过对付普通的火场，短暂的火焰或高温是完全可以防护的。遇到重大火情，他们有真正的铝箔防火服，能耐千度高温，只要不直接烧可以在火场里行动，不过很笨重，一般不穿。类似公家那样的住宅着火， 只要有一套装备，完全可以按照他设想的那样进出自如。